着说，相爱就要幸福啊，懂，但是我们都把幸福挥霍完了吗？回忆越美越可怕，越成长眼泪越是要落下，回来吧，难道你不怀念吗？最深爱是你曾说过是童话，回来吧，我还一直在等啊，我一直在等啊，我会永远在这里，只要你回来吧。Yeah.